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核心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洪佳常教练。 欢迎常教练啊。为什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源自于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啊。我相信看完奥运会之后，我们很多的朋友又有了自己新的，比如说崇拜的偶像啊，或者说是学习的目标啊。对，我们看到这些奥运选手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能量的影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面对挫折也好，还是说最基本的在我们日常的一些锻炼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想要去向他们学习。那我觉得我们通过奥运会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奥林匹克精神，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影响的确还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每一天关于奥运会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花絮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片段也好，的确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在关注奥运会奖牌之余的一些有趣的地方。 对， 就比如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啊，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李发斌，当时呢他是参加的这个61公斤级的举重比赛， 对， 最终他也是顺利夺冠了。 对， 但是我们当时在看到他夺冠那一刻的时候做的那个动作，的确是让很多的朋友当时大吃一惊啊。 对， 就是已经举起了那么沉的一个重量，竟然他还可以做金鸡独立。 对， 之后我们就看到很多朋友就在讨论说啊，他的这个核心力得有多强， 对， 多厉害才能够让他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对，他自己也在说，就是说因为核心力量比较强，所以 对 他最后是硬给掰回来的。他说的那个重量，其实他上去之后他说 稍微有点点歪嘛， 对，那个重心是有点偏了，所以他硬给掰回来， 也是靠这样一个动作把他给掰回来。 对， 就是再次印证了这个运动员他们这个身体 控制能力， 对 对, 对，他们是有多么的强大。当然了，李发斌在后面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提到了啊，说这个动作大家 不太推荐， 对对对，轻易不要模仿啊， 对， 是达不到我们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身体素质的。但是就是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嘛，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核心到底有多强，这是我们首先会关注的。但同时依然还是要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于核心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相信能够激发出大家更多对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 是，那么其实这个核心啊，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人，你只要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从睡醒你起来，其实你的核心都在发力。其实很多人啊，就是一想到核心首先会想到这个肚子这周围的，原来我们经常会提到什么腹横肌啊， 对 吧，什么这个竖脊肌啊，这都属于核心肌肉群啊。当然其实呢在核心肌肉群里面我们不只是躯干这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稳定肩胛骨的这肌肉算不算核心的，它算的 哦， 啊，算不算的，比如稳定我们髋关节的算不算，算，稳定我们肩关节的算不算，算。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跑步，我原来时候应该是有提到过，比如有人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总是扭，扭屁股往左右摆嘛， 对， 左右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它也是跟核心有关系，跟哪个地方核心有关系呢，是跟你臀外侧的肌肉有关系的，就它那个支撑不好啊，它那个力的收不住，你就比如很简单，比如单脚站，我单脚站的时候我骨盆是歪的，我骨盆受的力是不均衡的， 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保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哦， 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我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对，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哦，在核心区域的。 对， 如果有点像是边缘区域。 其实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核心啊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表层，一般核心肌肉都不会在表层 深藏。 对，因为在肌肉的这个学说里面，肌肉的一些理论当中，我们的表层肌肉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眼能看得到。 对对， 就是， 只要有变化， 对， 我们都能看出来。 对，它的轮廓特别明显。 对， 其实表层的肌肉在我们人体它主要是干什么呢，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主要管活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弯举，我要吃饭拿筷子，这些都是你的肱二头肌发力，你的三角肌发力，你的胸大肌发力，就是它发的一些很小的力，然后完成你这个动作，所以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这是表层肌肉。而所谓的深层肌肉它主要干什么，它就是做稳定用的。 哦， 因为它越深层呢，它越开始接近于我们的骨骼内部，越接近于我们的关节位置，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像就有点像我去做一个仰卧起坐，对吧，那仰卧起坐我活动点活动幅度范围最大的地方是我的头部，对吧，它的这个活动距离是最大的，是头部的位置。哪个地方活动最小呢，是我的髋关节，对吧，哪个地方最不活动的是我的脚，是最不活动的， 对， 对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仰卧起坐起不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按住你的脚你就能起得来，对吧，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对吧。其实在稳定肌，就是核心里面它有个部分叫稳定肌，这个稳定肌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什么叫远端呢，可能有朋友又会问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越靠近躯干的都是为近端，越远离躯干的都是为远端。 对， 什么叫远离呢，比如说我的手指， 对， 是离我身体最远的， 手指脚趾头 部，对，头 部 这些是最远的。那我的肩关节 也是偏远一些， 对，偏远，但是它相对于手来是不是靠近了， 对对。 所以刚刚当中我是不是有提到过肩关节的问题，对吧。那核心肚子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直接就躯干的这个正中央，我们人体的这个重心点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说练核心练练你的手腕不太对感觉对吧，所以它是趋近于躯干的。所以其实说白了就像李发斌的他所谓的这个经济独立，其实更主要是当时他的躯干还有就是他的髋关节这周围发了很大的力，发得很硬给掰回来的。所以当然这个后来我也看过一些视频，其实李发斌这个经济独立不是他第一次了，他已经很多次 看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 对，他一个 帮自己掰回这个正中心的一个方式。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运动的风格， 对， 他这个风格就特别独特。他原来在打一些世锦赛举重世锦赛的他就有过这么一个动作，他就有过，就有网友翻出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了只是这一次在奥运赛场上 被更多人看到了， 对对，而且是原来从来没有过是运动员会这么做 用这样的方式来矫正自己往中心掰嘛。 对，所以就是也能证明就是运动员他，你会发现他的核心他是挺举那一下172公斤， 对， 172公斤，那个重量，你像172公斤的重量，你撸铁的朋友你就知道你卧推可能一般朋友也就推个100公斤就算不错了， 对 吧，110公斤120公斤，人是这个挺举172公斤，而且 就已经要给你竖大拇指了， 对， 啊， 而且还得给你掰回来对，所以你像他的这个核心有多厉害。 对， 当然啊，这个运动员他们平常不光说李亚明，咱又说原来的时候，还有一位运动员退役的就是刘翔 啊， 刘翔，那刘翔的核心强不强？刘翔的核心当然强，你像他最快速度可以跑到12秒88，对吧，像在那么高的速度下他要做攻篮动作，这个攻篮动作他要求你的核心就是要很强的， 对， 他速度很快，你现在可以回看2004年这个雅典奥运会，他那个速度真的是很快的，其实后来他退役之后，当时那个他的教练孙海平这个教练就说他核心 当时刘翔是怎么练的，我们平常是不是要练那个平板支撑嘛、 嗯、 对吧，我们就平板支撑可能撑个几分钟就觉得啊很不错了。 对、 啊、一般来讲就是现在有个评估标准，就是说你检验一个普通人啊、 嗯、 你的核心强不强，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你的平板支撑能不能撑两分钟。 哦， 如果你是能撑到两分钟的话，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你已经算优秀 足够了。 对，其实很多人你知道你撑个三十秒一分钟就抖得不行 了，对对， 两分钟就很难坚持了， 对吧，要么就动作变形，就标准状态能撑两分钟， 对， 就很优秀了，就普通人哈、 嗯、 那刘翔那会儿我印象当中纪录片哈去看的，当时孙海滨教练说刘翔是怎么做平板支撑呢，他是要在一个高台上去做的、 嗯、 就是两边要垒高，拿那个垫子啊、 嗯、 垒高，他要在上面做支撑，就有点像休息车一样有个地沟嘛、 哦、 他就要撑在上面，他上面他干什么呢，下面是要抱人，他说他最厉害的时候是可以下面挂三个人的， 哇， 就是一个人这样扣着他的腿抱着他，对 对， 然后下面再挂俩，一共挂三个人， 就吊着嘛，那种 吊着他，所以你知道他的核心有多强，他是那么练的， 哇 恐怖吧恐怖吧， 对，再次感慨我们和运动员之间的差距， 对，他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些原来的纪录片、 嗯、 有过就孙海滨教练就说我印象当中挂两个人还三个人、 嗯、 反正下面是挂人，就是他是那么练， 对、 这个、 可见他们的核心得有多强、啊、 他必须得强，因为他不强的话你想想他在那种高速的运动状态下那个身体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对啊，你本来又是一个跨栏，就是在那一瞬间你是要 做攻篮动作， 对， 对，而身体还要做好稳定， 对， 这些对吧？咱不说跨栏了，咱们就说平常一个搬重物， 嗯， 你搬一个箱子，经常有人一下哟没运好力， 对 吧？没运好，老百姓所说的没运好气，对吧？没运好气，把腰又闪着了。其实所谓的是咱说没运好气啊，就是跟你核心有没有收紧有关系， 嗯， 就运气不运气，就因为这个 劲儿有没有绷住嘛，其实 就 是 绷住， 就 没绷住，其实就是核心，你核心绷住，你像你搬一个东西，那个速度还不快，你像刘翔跑那么快的时候，还要攻那个篮，啊，包括李发斌172公斤的那种，他要搬回来，所以他们的核心力量，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平常是怎么练的， 嗯， 他们是很非常非常刻苦的去训练这些，也是因为有这么强的核心，所以才会造就他们可以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成绩，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听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气馁，或者说就说哎呀那运动员这样我反正也达不到运动员那样，我还有什么希望呀， 没啊， 我们是有希望的， 对，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像平板支撑，我相信大部分人经过训练的、啊、 对， 这些会员平板支撑你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你撑个一分钟是没问题的， 对， 对吧，你经过真的一些比如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 坚持一下、啊、 坚持的话， 对， 一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所接触到的会员如果你不是特别肥胖的那些哈、啊，然后一般来讲你说坚持咬咬牙撑个一分半的也大有人所在， 对， 你像两分钟就优秀， 对， 一分钟就及格，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是应该我们需要掌握的，所以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是我们可以去追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啊、 你就有印象，就是你知道平板支撑标准平板支撑、 嗯、 就是膝关节不着地的、啊、 对， 标准平板支撑两分钟就优秀、 嗯、 就你已经超过大概85%的人了， 嗯， 就很厉害了， 对、 啊、嗯，其实说白了如果是按照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就觉得不会那么难了， 嗯， 对， 对， 平板支撑。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说核心，核心， 嗯 啊、要多练， 嗯 啊，核心它至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重要性， 嗯， 刚才其实张教练提到过嘛、啊，就是我们这个保持稳定， 对，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护， 对， 给我们起到保 护 的这个作用， 特别是在你突就是这个人体哈、啊。突然做一些变化就是活动类变化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很多人受伤啊它是一瞬间， 对， 一瞬间就不要搬东西吧，就没觉得怎么着，就一拿哎呦 闪了， 就把腰给闪了一下，那个肌肉就拉伤了，对吧，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这一瞬间的这个保护有哪几种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你肌肉有没有僵硬，比如说老板常说的那个肌肉着凉了，肌肉在着凉为什么说容易拉伤扭伤啊，就肌肉温度低它那个弹性会变小，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运动员你会发现在任何的运动项目之前都是要做热身， 嗯， 包括平常我们在一直强调一定要做热身一定要做热身，这是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就是给他们在场边，我们当时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这个有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让他们来进行热身， 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 对， 北京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对，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点路 进场地的。 对， 然后所以这个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嗯，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变做变化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身体突然做变化，就是因为你表层的那些肌肉，管活动的肌肉突然瞬间发力。你突然瞬间发力之后，如果你的核心没有收紧的话，你这个发力的效率会大打折扣。 对， 举个例子哈， 嗯， 咱还是回到仰卧起坐。 嗯，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就活动嘛， 嗯， 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嗯， 我们就这么想哈，看一下，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嗯， 我上肢是不是做多快也不会晃， 对，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没固定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好了，哪怕你是腹部力量很强，但是呢，我是要慢慢做的话，下肢能固定住，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是借助惯性快速，你会发现那个脚也开始跟着晃。 嗯，对，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那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那不停的晃，就代表你的骨骼也在不停的晃， 嗯， 对吧？你的骨骼不停的晃，这个人不就开始有点散架的概念吗？所以就容易受伤啊。 对， 那如果是你能想象到这一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核心如果固定好的话，首先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我们的关节是有保护，先保护好关节，然后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稳定好了，放心了，固定好了，你的远端的肌肉你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让它发展得更快，随意的去变化角度啊，速度啊，都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核心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 因为 他是需要有这个， 对，因为如果他核心差，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成绩。 嗯，而且我们想象了一下啊， 嗯， 就是咱们印象中的这些运动项目， 嗯， 就好像有一些看似跟核心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也 是 需要有核心 的，都是有 的， 都是有的 啊。比如跳水， 对， 你能没有吗？乒乓球， 嗯， 我们这个国球能没有吗？羽毛球， 对， 就是我们的这些强项。那刚才举重就更不用说了， 击剑， 对，就是它都是需要 有 核心 的，因为它都是瞬间爆发，所有的运动员它都是瞬间爆发的， 对， 它没有核心的话。很简单，比如说啊，你核心收不紧，你像咱说跳水运动员， 嗯， 体操运动员，你翻跟头都翻不起来。 对啊，你怎么在空中去做那些 旋转 动作， 对吧？ 然后能一直把这个整个身体是一个我们说绷到一个最完美的角度， 对， 落水也好，或者说落地也好。 对，经常你看那个跳水，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跳，因为跳水是中国的强项， 是的。 然后我们看跳水也是经常有解说员会说，落水那个水花，第一个是看那个难度分， 对对， 再一个就看落水的这个水花大小， 嗯，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解说，比如一些国外运动员啊或者他水花大了，有时候解说员会这么说，你他那个腰没有绷紧， 嗯， 他腰一下松了之后，他下去那个身子就变形， 对， 那个，水花就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要求运动员都很强的， 嗯， 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老百姓，你平常你走路都得需要核心， 对， 对吧？ 长安脸不说了吗？我们从睡醒就需要， 对， 你起床就得有核心。 你起来的一瞬间你就需要，因为你有活动啊， 对， 对吧？你有活动啊，你刷牙都需要，你刷牙身子在左右摆啊，真的，啊，你刷牙如果十点，你身子左右摆，你肚子如果没收紧，你试一下，你这个身子都跟着晃， 对， 对吧？那个如果你肚子收紧的话，你这样刷牙的话，那牙刷都更有力， 嗯。 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啊，再一个就是保护，特别为什么就是一些受伤的人群啊，比如说腰椎受伤了， 嗯， 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 嗯， 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他未来受伤的概率， 嗯，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核心训练我们平常啊，还是要练。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核心训练是要天天练吗？嗯，其实大可不必，你一周啊你就能练个三四次就差不多。 但是像比如说这种平板支撑，其实真的对于大家来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 嗯， 它也不用太占用大家的时间， 对， 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 撑一会儿， 对， 刚才说了，对于普通人来说2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了， 对， 那我们就别说高了，就每天让自己坚持个 一分钟三十秒的，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哎，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了？ 对， 这就可以。其实， 在平常普通人当中啊，我所遇到的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动作不标准，就是你可能比较平板支撑，我可以撑两分钟，但动作不标准，有些人做完平板支撑之后呢，可能哎呦腰特别酸，就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啊， 对 啊，腿特别酸啊，就是反正各种千奇百怪的啊， 什么。肘肩这种 特别不舒服、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啊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是你动作不标准， 对， 再一个呢就可能这个动作本身标准平板支撑这个动作难度对于你来讲是有点大。其实练核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训练不太一样、 嗯、 练核心的这个训练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动作质量是排第一位的， 对， 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动作做不了，或我做起来觉得感觉不对，好了，降难度， 嗯， 降低难度啊，感觉还不对，再降，不对，再降，一定是要有感觉，就我们不能说做无效训练，你觉得这个屁股在那撑五分钟那一点都没有效， 对，动作已经变形了、 对，所以呢在接下来当中我也会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这个你的一些动作哈、做的这个没有感觉的话，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调。 嗯， 当然有的听众朋友会问核心收紧到底什么感觉、 嗯， 其实这样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就他们真正核心好的这些人哈、他们因为老练，他对腹横肌啊、 嗯、 他对腹横肌的控制很强，大部分人不太容易做到，有些人是很容易做到，特别是练哪些练那些什么普拉提的那些人啊、他们要因为普拉提要求核心会很强， 是的， 他们很厉害的那些，比如我原来看过一些普拉提就是导师级别的那些哈、他们是可以把腹横肌收紧的，收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点像带那种束腰一样，就收的特别小、特别小，就恐怖性的小，就肋骨凸出来的，然后整个东西全都凹进去、可能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那种的，就纯凹进去的，不是这种自己弯着腰凹，他身子是直的，然后一下全收进去的那些，就是对腹横肌的目击已经 控制力很 强很 强 的人了。但对于普通人来讲，你练到 我们可能找不到那个感觉、 对，就是可能普通人来讲，你就老师我找那个感觉都找不到。其实找这个感觉很容易，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可能感冒不舒服嗓子痛，你会剧烈咳嗽， 嗯， 你在剧烈咳嗽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肚子就使劲往回收。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啊在那种呕吐，就是呕吐，纯呕吐，就特别很严重呕吐啊，你会发现你的肚子都会收得特别紧， 嗯， 有那种感觉吗？其实那个时候就腹横肌在收缩，有那种感觉。 我们只能靠这样的一种状态去寻找它。 对，当然你呕吐的时候，它胃也会痉挛，你会觉得胃就是腹上段啊。但你会发现你在往外呕的那一瞬间，或者是我在剧烈咳嗽的时候，你的下腹这个地方它会很紧张的往回缩的，是有那种感觉、 嗯。 可能大家回想一下就有那种感觉，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嗯，我们刚才和常教练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谈一谈如何来训练我们的核心。从奥运冠军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核心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来训练我们的核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哈，你怎么做呢，就是做吸气和呼气也可以、然后你的手一定要放到人鱼线、人鱼线的位置哈，人鱼线掌根放在人鱼线位置、然后双手合十摸肚脐、摸肚脐哈，两个手放到人鱼线位置摸肚脐，然后你吸气很放肚子，这个时候一定要放松，然后肚子就出来了、对吧，就完全凸出来了， 这是肚子完全放松的哈、啊。然后呢，你在这个时候吸气，猛吸气，吸气之后啊，用最长的时间然后呼气 啊， 就这个呼气的时间是怎么呢？你能用30秒呼出来，你就不能用5秒呼出来， 嗯， 就是越长越好， 越慢越好， 对，越慢越好。然后嘴巴也撅起来，嘘，你会发现那个这个时候肚子是它平着慢慢往回收的，到最后没气了，没气了，再往外再吐那两口气，最后你会发现两侧收的特别，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肚子是平着扁平的往回收，这个就是你的腹横肌在收缩。 啊、 就是， 我觉得其实对着镜子去看，一边做一边看的时候， 对， 那个更明显。 对，就你发现是这个缩和平常我们做什么做卷腹那个缩、 嗯、 啊不太一样的感觉，它是平的往回缩，这个就是腹部腹横肌的这个是在收缩。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是这种训练，也是一种这个检测，就找感觉啊。我个人可能对有些人可能感觉比较 因人而异啊， 对，因人而异啊，就做侧支撑， 嗯。 侧支撑，我们平常做平板支撑，对吧？ 对。 还有一种做侧支撑，做侧支撑就是双脚并拢、 嗯， 你可以交替在前，然后肘撑， 对， 身体抬起来， 对, 对着镜子啊，头躯干，然后腿成一条直线，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啊，就是偏下端的，当然这个时候那个腹外斜肌也会发力啊，这个时候你的腹横肌发的力也很大 哦， 也很大。还有一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哪个地方的核心发力会比较好呢？就髋关节， 嗯， 这个地方这个。髋关节外侧这个地方的这个肌肉绷的也会很紧，它这个也是跟这个核心有关系。 嗯， 我个人当中我觉得侧支撑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对核心的这个刺激啊，找感觉都会比较好、 嗯、 特别是髋关节周围的这个找感觉都会比较好。 对，就毕竟我们的核心区域其实包含的这个片还是挺大的嘛。 对, 对、 啊、 但膝关节就没了哈，膝关节就太远了、 嗯对, 对， 所以刚才常教练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核心的这个训练，首先其实是需要大家先找到这个核心的感觉， 一定要找感觉，别练了半天最后你不知道核心是什么感觉。 嗯， 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哪怕是我动作很短，就每天我去做吸气呼气找那种感觉，比你撅着屁股在那做10分钟的平板支撑都要有效的。 对， 就你至少先要找到感觉， 找准位置是很重要 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是有搭档的话、 嗯、 还有一种找的比较好的一种感觉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人是平躺， 嗯， 平躺，然后呢屈腿，双腿并拢，双腿是要并拢啊，屈腿90度， 嗯， 然后脚是支撑了哈，然后这两只手呢就要举高，手是垂直地面的哈， 啊、 嗯，手，然后两个手就是抓握住， 嗯， 要抓握住，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有点像一个蟑螂躺着， 嗯， 那种感觉哈、啊，但脚是要着地的，屈腿九十度。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搭档哈、啊，相反方向的去推你的腿和推你的手， 嗯、 就让你的身体做了个旋转、哦，类似旋转动作。但是呢，你这个人不能动，就是不能说因为他的这个力啊哈，而造成你的，比如说他的手往回，他拉住你的手往他的方向去拉。然后呢，同相反方向嘛，然后他推你的腿的膝关节位置往外侧去推， 嗯、 这不拧你嘛？不能因为他这个力而身体出现变化。有 对你还是要绷住。 对，就是说他不管怎么发力，往哪个方向发力，你始终要保持这个姿势。但是呢，记得他发这个力一定不能大， 嗯、 一定是越小越好。 嗯， 越小越就让你找感觉嘛， 哦， 对吧？越小越好，只要它稍微有一点力，我告诉你，你的肚子立马就会收紧。 对、啊， 这也是找腹横肌最好的方法。 对，肯定会绷起来的。 你不绷起来的话，它一个力就给你摆倒了。 嗯， 这是一种训练，也是一种募集，也是一种找感觉的一个动作。 嗯、对， 这个是需要搭档的。 嗯， 或者说，哎呀，老师，那个常教练，我自己在家里，我没有搭档，我怎么办、啊？那我告诉你啊，你就找一个弹力带。 嗯。 啊，你找一个弹力带，你找一个弹力带之后呢，你还做刚刚的动作，然后你把那个弹力带啊绑到那个一个桌角的位置 啊、 哦，然后呢，你就离得远一点，弹力带有张力嘛，然后你就把手举高拉那个弹力带， 嗯， 拉弹力带，然后弹力带会给你一个力，这个时候你的肚子也会有感觉， 啊、哦， 也可以，也可以，这都是这一种训练，或者说呢，你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做小幅度的这个旋转， 对， 手的旋转啊，然后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自己这样做，要求是骨盆尽量不要动， 嗯， 啊，骨盆尽量不要动，这样， 对， 这个是也是比较好的， 对，就是核心先找到它， 嗯、 然后来进行训练的话、 嗯， 这样才更有针对性， 对， 那当然，对于核心的训练，其实刚才常教练提到的这些，有一些呢是。募集的方式、 嗯、 有一些其实就是既训练又可以募集， 对 啊，那我们还有更多针对于核心的训练的动作， 那常教练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 对对对，很多很多。 嗯， 那比如说像刚刚我就在刚刚的那个有点像蟑螂的那个动作哈， 嗯，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给大家继续再进阶哈。那如果我在那个动作上我想再难有训练哈，怎么做呢？我可以把我的脚，现在不是屈腿九十度吗， 嗯， 好，这个这个时候把脚就要抬起来了， 嗯， 抬起来让大腿垂直地面，也大小腿是九十度， 嗯， 大小腿是九十度，相当于现在是小腿应该是平行地面，对吧？大腿垂直于地面，然后再去做这个动作，难度就会变大了。 对， 难度就会变大了。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怎么做？再变化的，就是有点它是一个普拉提的一个动作，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手了，手是放身体两侧做稳定的， 嗯， 做稳定的哈。然后呢，脚还是刚刚的那个抬起来状态， 嗯， 大腿垂直于地面哈。这个时候啊，腿呢做交替，这个时候是要绷脚尖，一定要做绷脚尖啊，脚是要做落地的动作，就是膝关节九十度， 哦， 然后但是呢膝关节角度始终不能变，然后只是髋关节活动，一个脚先下去点地，一个脚是不是在上面， 嗯， 然后做交替，就有点像踩踏车那种感觉， 似点非点的那种感觉啊， 对， 不要让它真点上最好， 一个脚在下面点，另外一个脚在上面，是小腿平行地面的，然后交换的时候换过来， 嗯， 然后另外一个脚点地，另外一个脚就上来， 对对， 这个是很累的， 对， 这个很累的。这个有个什么要求呢？就做的时候啊，只有一个地方活动，就是髋关节， 嗯， 就我们常说大胯， 嗯， 就只有那一个关节活动，其他的都不能动。比如我做的时候，我腰又摆了， 哎，扭来扭去了呀， 骨盆又动了，然后这个膝关节的角度，很多人膝关节的角度会变，就坐着坐着那个膝关节角度就小了，就塌下去了， 嗯， 都不行。只有一个，那做完之后呢，你的肚子会有感觉，但是还会练到一个，就是我们髋屈的这个肌群控制能力会比较好的， 嗯， 这是普拉提的一个训练动作， 哦， 这个比较好。 那其实这个动作我就在想啊， 嗯， 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这种骨盆的稳定 有关系？ 对，是有一定关系，或者有一定训练的。因为之前常教练不是也提到过吗， 嗯， 我们在平时大家的这个训练当中认为核心好像只是腰腹部这一块， 对， 但实际上其实它的这个区域应该更广一些， 对， 我们的肩呀，骨盆呀， 嗯， 这些其实都可以算在核心区域当中的。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的训练就是把骨盆这一附近的都带进来了。 对，它其实这样的，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哈，它是相当于把我们下肢活动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版本，下肢活动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版本。因为我们下肢活动的时候是有踝关节，是有膝关节，对不对？还有髋关节，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东西。但我现在呢，就膝关节不让你动，踝关节不让你动， 嗯， 身体其他位置都不能动，只有一个地方动，髋关节动， 嗯。 那为什么这么练呢？就是让你核心收紧之后，核心收紧基础之上，然后髋关节活动，那跟我们平常走路是不是很像？ 嗯， 所以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身体啊就很聪明，它就会习惯这种运动模式。时间长了之后，比如我髋关节动，它要不要收紧呢？它就会收紧，它就觉得反过来了。 对， 你只要动我就收紧，你只要动我就收紧。那这样就会有助于什么呢？比如你跑步啊，你走路啊， 嗯， 的时候，你的骨盆有没有动啊？你的躯干有没有动啊？因为平常你建立的运动模式是其他不能动，只有髋关节能动。 嗯， 所以对他是有帮助的。所以比如跑步的人群啊，然后还有一些年龄大了特别喜欢散步的人群，你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哦， 呼吸方面呢，就是一呼一吸，均匀呼吸，好，一呼一吸，就是抬 呼一下 、 那样的啊， 对， 就是他是就是快速的交替在做呼吸的，是这样的。 嗯， 只要腿做离心的时候就要呼，是这样的，腿往下放就呼，然后一个腿往上起的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就是两个脚都没点地的时候是快速吸气，然后只要脚点地就呼气， 对， 是这样做。 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让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对于这个核心的区域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更大范围的认识了啊。 嗯，对， 当然我觉得这种形式是一个给核心进行训练的，当然也是属于进阶版了啊。 对对。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可能是需要一步一步进阶的。 嗯， 最初的可能我们更多的都是以平板支撑 对 来练习，而平板支撑，刚才常教练其实曾经也提到过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动作的这个质量，我们是非常在意的，因为但凡做错了，就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受伤的情况。 对，很多人做完会腰会酸嘛，这些 对吧？ 啊，我之前也看到过有一些青少年， 嗯， 像我们在疫情那会儿的时候啊， 嗯， 他们就在家去做这个练习， 嗯， 就像我们说的很好， 可是如果没做对的话、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是嘛，他们一家三口当时还一块去比赛、就是比看谁能够坚持的时间更长、他有一次刚好给我拍了张照片，看他儿子在做这个 动作 板支撑、 嗯、 我就发觉这个孩子因为他本身体重比较大，然后他一直都是塌腰在做的、所以其实这个动作给这个孩子 弓着背塌着腰对吧， 对、然后就其实做完了之后没有多大的收效、 嗯、 反而还容易给孩子造成这个问题。 对还是那句话，其实在这里面比如说我标准平板支撑你发现他动作有问题，那我就让他做跪姿、 对 啊，如果跪姿有问题我就让他做支撑类的，支撑类的啊，如果支撑类有问题我就再让他做增加一些支撑点，就反正一定要降，一定要降，不要在这个地方时候我就要追求难度 过于执着、 对对，这个核心训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还真不是太去追求难度，很多时候是追求质量，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也是通过就是日积月累的一种练习才能够达到就是核心增强、不是说你一次两次。 因为是这样的，核心啊，咱不说核心它比较深层，就是人体啊、对它的控制，就是说每一块肌肉的募集啊控制啊不太像表层就这么容易弄到。 本来说找到它的时候就挺难找的。 对，你比如说吧，咱这么想，咱说表层的肌肉什么胸啊肱二这些你平常老用的、对吧，你说核心你找找你的腹横肌，很多人腹横肌我找不着，你说胸啊收缩我知道胸收缩，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健身房去撸铁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男生都知道肯定都我们都经历过这种阶段，女生也有这种阶段，就比如说推胸，男生特别喜欢练胸啊，推胸推半天手臂粗了一大截胸没感觉、对吧，这还是你经常这表层的肌肉它都需要一个时间段，你像更何况深层的这些呢、所以它是很需要这个时间和一些简单的动作去慢慢刺激它， 对， 让你的大脑知道哦，那个肌肉在那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去收紧它、等等一些，是这样的。所以比如平板支撑不行，那我们就变成跪姿，跪姿不行我们就做成什么六点支撑啊、四点支撑啊、五点支撑，其实我个人哈、我比较喜欢五点支撑，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对称，而且很多我在做一些对一些朋友训练啊，他们比较反馈也是说五点支撑容易找到感觉，因为比如说六点支撑嘛，它是很简单，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六点支撑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有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没听过啊，就是膝关节在髋关节的正下方，就跪在那个地方， 对，落地了， 对，然后脚蹬地的哈，两个手呢在肩关节的正下方，一定是要正下方，你不要说过于前一点过于后点都不要，然后呢头不要低头也不要仰头，躯干成一条直线的，成一条直线，腰这个地方可以有一点点往下凹，好了，这个时候六点支撑怎么做呢，最简单的就做吸气和呼气，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内脏阻力已经朝下了，它会顶住你的腹横肌的，所以你呼气的时候肚子会往回收、会往回收，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会比较就是它有抗阻的东西，做这个时候你只要趴下做六点支撑，你发现你的肚子比坐的那个地方肚子都会大，因为内脏都会往下压嘛。好了，然后它来，然后呼气，然后收紧，你可以做连续的吸气和呼气，然后也可以收住之后就撑在那个地方也可以，但是它没有活动，就很多人找半天说的时候说话呢就有点半憋气不憋气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做五点呢，就是你要一只手要抬起来的，然后再落，就要活动的，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任何时候呢你的两个肩胛骨，就如果从侧面看的话 都还是要一样 的，你的两个肩胛骨是不能 变高低， 对，变高低 的 身体拧了屁股扭了不可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做的要很慢，很多时候我就带一些朋友训练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哈，我说我上面哈、我给你放一杯水就放一杯水啊、不是一瓶水是一杯水，洒了就到你自己身上，那你为了保证不洒你肯定做的要慢，但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腹横肌会收得特别紧，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上面动，所以他必须要收紧这个地方，因为身体不对称了、所以那个感觉会比较好，很多人做完之后就觉得那个肚子感觉特别明显、这个是我个人啊比较喜欢的一个动作，然后再难的话变四点，就是两个膝关节要 离 地 了， 要离开地面，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多人比如说腿部力量不足的人哈、他做这个动作他就会觉得有困难，他撑一会儿，因为膝关节还是屈膝九十度的状态，他撑一会儿他觉得腿会有些累，但是如果你腿力量没问题的话就是可以做四点，可以做四点、然后再进阶的话就我们常说的跪姿这个平板支撑、但是啊 这个刽子平板支撑也好，还是标准的平板支撑也好，常见犯的这个错误问题就是很多人弓背。我告诉你，你只要弓背就会塌腰。 嗯， 弓背就会塌腰。你我们从侧面看是这样的哈，他那个背啊，就是我们的，我们如果把颈椎和胸椎再往下就是腰椎了嘛，对吧？我们把胸椎这一段就认为是躯干的上半段哈、啊。你如果看到它往上弓，特别明显是一个曲线的话，这个是错的，一定是平。 嗯， 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没问题，就是正常我们是有一点伸展，但是我们从视觉上来看到那一点是看不出来的，是要平的。然后同样也是颈椎呢，你不要让它低头，也不要仰头、 嗯， 是在脊椎的延长线 上，对对对， 就它有点是， 就眼睛就是看着你的 下 方， 看 下方 的 就好 啊，看下方的。然后呢，腰这个地方可以有一点点往下， 嗯， 但是呢，你不能往下太多。如果往下太多哈、啊，大部分情况是跟他臀没有收紧有关系， 对， 屁股是要收紧的，就臀部啊，臀部这两个臀大肌啊，当你可以看它有没有夹紧，这个臀夹紧。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下，就如果你臀夹紧，你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甭管是几级的，你这个腹横肌的感觉都会不一样，臀一放松和臀一夹紧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臀部一定要夹紧。臀部夹紧有什么好处呢？你的骨盆啊就不会容易前倾， 嗯， 它会让它保持在一个相对重力的位置上，像在这种情况下他去做那个平板支撑跪姿啊，膝关节着地，脚无所谓了哈，你可以着地也可以不着地无所谓，然后撑一条直线。从侧面来看的话，就是你的肩关节、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要撑一条直线。 嗯， 但很多人呢就是哎，上半身做得很好，哎，躯干直了，腰有一点点往下凹，结果到髋关节那个地方它是个折线，它是个折线，就有点像那个支撑类的，不是啊，有点像那个什么六点支撑、五点支撑那种感觉，不是，一定是一个直线，就肩、髋、膝这三点要成一条直线，完全一条直线， 嗯、 这个才是标准的这个跪姿的平板支撑、 嗯， 是这样才可以。很多人就是会撅屁股，撅屁股就是他那个地方折线。 对， 而且很多人就会问啊，说老师为什么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他会弓背啊？啊，其实这是一个代偿。 对。 但这个大家我们从正面看啊，这个人弓背其实说白了就是躯干，如果从专业术语上就是叫躯干屈，躯干屈曲啊，它躯干屈曲我们主要动用的哪个肌肉，就是我们的腹直肌，就我们常说什么六块八块腹肌、 嗯、 就那块肌肉哈、啊、就那块肌肉。然后呢就是因为这块肌肉先收缩，它所以才当它趴下的时候你发现它弓背，其实说白了就是相当于腹直肌在做代偿。 哦、 在帮他那个兄弟嘛， 对， 就我帮你撑一会儿， 他没有力了。 但其实现在我们训练的这个问题是，我不想练你腹直肌、 嗯， 我就想练他、 嗯， 我就想练那个腹横肌，就深层那个肌肉。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让他弓背。 哦， 你要一弓背就代偿了。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撑一会儿之后没力了，他就弓背，弓背他觉得轻松了。 对， 因为我们平常练腹直肌练得多，而且腹直肌表层肌肉它力量大， 对， 它力量会大。他一上来之后。他那个小弟 就歇了， 对啊，然后他受的负荷就小了、啊、反而从训练的角度来讲不是我们想要的，是这样的、 哦、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你让他一打直他的腹直一拉开、 嗯、 一拉开之后他不太容易发力。 对，就是我们这个核心嘛、嗯、刚才也一直强调说它包含的这个区域是很大的， 对， 有骨盆，然后还有肩部。 对， 那像这两个部位的话，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对于他们的这个练习， 对，肩部其实主要我们现在来看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斜方肌和菱形肌、 嗯、 斜方肌很大的啊，我们颈椎两侧隆起来两个肌肉，那是两个斜方肌的，它都是斜方肌，但是我们练的时候练核心不太练上面、这个 嗯、 因为这颈椎这两侧就一直连到你肩膀外侧啊，有隆起的这个肌肉，这个斜方肌呢，它是称为，因为它比较大，它是称为上斜方肌。 嗯， 它称为上斜方。这个上斜方肌，如果练多了之后啊，你除非打比赛那些啊，或者保护颈椎，他们要用的，比如说打拳击的那些，开 F1 赛车的那些，他们要练这些肌肉。剩下普通人不太练，练的也比较少、 嗯， 因为练多了之后呢， 觉得不好看。 对，一个是不好看，再一个呢，就是它容易造成我们颈椎的这个压力大。 哦、 压迫神经那些，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有问题嘛、 嗯、 对吧，反而要练什么呢，就练那个中下、 哦、 中下部，就是在肩胛骨的中间还有下部。那这些呢，这个动作我们原来有提过，包括菱形肌，它主要是练的划船的动作。那划船呢，就是我们平常是做那个 曲肘的划船，对吧？那这个划船呢就做直臂，就肘是不能曲的，肘是不能曲，是肩膀往前然后往回缩。 嗯， 但你其实我们平时徒手也有感觉，你让徒手肩膀往回缩直臂，老百姓讲的话就往前探肩， 嗯， 然后再往回挺胸。你这样一缩的话，你会发现它收缩的感觉是在两个我们肩胛骨中间的位置， 嗯， 那个肌肉是有收缩感， 对 啊。其实这个呢就是让你的身体会变得更挺拔，这个是稳定我们肩带的，就让我们的肩胛骨稳定好的，也是推荐现在很多一些长时间伏案工作办公的这个人群去练习这个动作，因为很多人就是含胸驼背嘛， 对，比较厉害， 对对对对。那这个对我们平常训练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平常在做一些肩部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肩胛骨啊它是还在做旋转的，手臂往上往下，肩胛骨还会做旋转，如果这个肩胛骨啊它来回晃不稳定的话，会影响到你外侧，比如手的活动啊肩部的活动，它都会影响到的，是这样的。这就是差不多肩带，就是肩胛骨周围的这个肌肉，基本上以这个直臂划船为主。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做支撑啊，就什么六点支撑啊、平板支撑那些哈、啊，支撑对它也是有效的， 哦， 也是有一定效果，对，但是不是太有针对性，是这样，也会练到它，因为你支撑嘛，就需要它保持稳定。 对 啊，那髋关节这周围呢，其实主要是我们原来提过那个外侧的肌肉，就臀中肌、臀小肌啊这一块，其实这一块训练呢。平常当中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侧平板支撑。 对，刚才说过的。 对，侧平板支撑。这个侧平板支撑呢，你如果进阶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呢？你先支撑好了，我们去成一条直线从侧面看。然后呢，如果进阶的话就是骨盆往下，侧面往下它，然后往上顶，往高处顶，就另外一侧往高处顶。这样的话，一个是你的腹的外侧就下端的那个位置练的会比较厉害。支撑肩关节也会有稳定，还有就是这个骨盆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做那个侧抬腿 啊、 侧抬腿女生会经常做，对吧？侧抬腿 对， 就练臀的外侧，这个都是对于那个臀中肌、臀小肌的刺激效果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按照功能性训练来讲的话，就你只要不对称的训练，对核心都会有刺激，比如说箭步蹲走这些，对于它的这个刺激都会比较明显，是这样。只要不对称，你要蹲举这些对称的，对它刺激就不是很明显。 对，才能够让它更稳定嘛。 对 对， 是的。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又分享了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核心的训练，也是从我们的这些奥运选手身上得到的一些给大家健身的灵感。但是这个灵感呢，至于我们来说，是希望能够向他们去学习，在运动锻炼过程当中这些不放弃的精神，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每位朋友啊，也都可以去用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日常健身， 对， 这样才会给自己带来一个更好的健身收效。那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大家再见。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 好书是每一个家庭的应备之物， 读书就是唤醒内心的生机， 爱阅读，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即日启动，诵读百年路，展越新征程， 好好读书吧。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大家好，我是 D